爱是个什么东西，它到底公不公平，爱有什么了不起，有没有都是可以，这是陶喆所说的爱是个什么东西，你是否认同呢？这首作品呢，也是由陶喆作曲并且和娃娃填词，他自己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太平盛世》那张专辑当中。带上音乐去旅行，11:06，今天我们去往的是很多个地方，仿佛呢我们是又有了时光机，可以随意的去往我们想去的目的地，但是这些地标呢都是跟这一天有关，都是和爱有关的。首先我们要去的是巴黎爱墙，巴黎呢有一个好的去处就是爱墙，爱墙坐落在巴黎市北蒙特马高地半山腰上的一个街头小公园当中，墙前呢有一排绿树，旁边是一个儿童乐园，墙面不大，有40平方米，但是是由511块深蓝色的长方形瓷砖所组成的，而在这511块深蓝色的长方形瓷砖上，一共有311种语言和笔记，写满了同一句话，就是那三个字：我爱你。在墙的最左侧呢，我们是可以找到竖排的三个中文字的，但其中爱这个字是繁体写的。在墙的上方有一侧美女像，身穿深蓝色的吊带裙，斜倚着一张小桌子，旁边写着几行小字，小字是这样写的，一句话，保持理智，强求是不可能的。前面听到的是陶喆的《爱是个什么东西》，此刻爱什么稀罕？ 什么时候你开始对我说奇奇怪怪有些勉强的理由？我只好装着都不懂。 No No， 我在想爱情怎么有这么多借口。 我们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 今天我们听到的第一首作品来自于陶喆的《爱是个什么东西》，而刚才听到的这首非常熟悉的经典的作品来自于阿妹张惠妹的《爱什么稀罕》。但同时这首歌曲呢跟陶喆也是有着关系的，《爱什么稀罕》呢是陶喆参与到谱曲和填词的作品。好，前面我们去的是巴黎爱墙，有311种语言说我爱你。如果真的来到这里的话，你可以好好的考验一下自己，311种语言你可以念出几种。哎，接下来呢我们去布鲁日小城感受一下这里的爱情故事。人们呢会将布鲁日称为北部的威尼斯，因为它有着和威尼斯十分相似的水上城市特色。可是呢它的城市气质却和热闹且喧嚣的威尼斯完全不同，因为这里是一个平静小巧灵秀并且散发着生活气息的小城。 我不打算要走，调整往南楼，没什么话要说。 具体有什么玩的呢？ 走在梦里看你做， 先感受一下谁爱谁作品之后好好逛一逛。 谁爱谁， 脸是覆水，小桥心的贼，你是谁？我试着抗拒，却越靠越近。我是舍不去想念，却为你无声无息动了心。你就像颗恒星，像呼吸音 replay replay， 像那引力的。 I think about you 好几个钟头，当我离开我不停回头，怎么回事脑波太弱，每个人都放肆甚至他的名字，我到底在找什么？应该是对我没个意思，我嫌我太瘦、跟着我 Hey mommy I will make it shine for show， 如果你是我的女人我会带你 on tour， 我是贪心的男人我要你的所有，可是 I 没时间想怎么告白。 Alright alright，我只想拉你的手从这里离开。 谁爱谁无法预料，就爱情谁也逃不了。谁爱谁无法预料，逃不了，像那眼里的爱，不管 三首情歌，三种完全不同的态度。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谁爱谁》，来自于蔡诗芸的演。 2005年的时候呢，蔡诗芸发行了个人首张专辑《紫外线》，正式的出道。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谁爱谁》呢，是收录在他2016年的专辑《骨子里》当中。这么多年，他尝试过很多的音乐类型，从嘻哈、地下独立、另类 R&B， 甚至是乡村音乐。每一次呢，很多身边的朋友都在告诉他，什么样的音乐坚决不能做，一旦做的话，可能听的人会很少很少。但是蔡诗芸呢，就是一个坚持自己的一个人，他只做自己想做的，即便是身旁的人都在告诉他不要做，但是他只要自己坚信呢，就一定会去。如果你曾经忽略过那张专辑的话，有时间可以去好好的再重新领略一下《骨子里》，来自于蔡诗芸。刚才我们说到了布鲁日小城是一个被称为北部威尼斯这样的一个小城，因为这里平静、小巧、灵秀，甚至是散发着生活气息。走到这里，你会发现这里充满着童话气息，而且节奏真的是很慢，最适合在这里感受浪漫的蜜月。城里呢会有上百座的桥，而且呢都保持着淳朴古典的气质，水色秀丽，而周边的古建筑物呢好像随时都可以啪的一下切换场景。比如说此刻你们再感受一下非常秀美的一种中式风格，下一秒啪切换成了中世纪风情的电影。在阳光明媚的午后呢，你和你的爱人可以在石子路上散步，这绝对是一件美事儿。还有，这里是比利时手工巧克力最集中的好地方。在这里呢，有很多很多各种店铺，然后每一家店铺都有自己的风格，当然巧克力的味道也不同，让造型精致、口味甜美的巧克力可以尽情地表达你们之间的爱意。来到这么美的地方，当然我们的节奏也应该切换成一个慢一点的、惬意一点的。 A man got plenty money. A man got red wine to drink in the land of milk and honey. A man's got a job. He's got some status and self-respect. But still he's never satisfied. So what did he expect? If you can't find love, if you can't find love, if you can't find love,How you gonna find yourself? Don't have no money, don't have no wife. Loneliness will kill you when you go to sleep at night. You have everything in life, but it don't feel right if a woman is not by your side. Ain't gotta fuss, ain't gotta fight. Just find a girl that you know is definitely your type. You have everything in life, but it don't feel right if that woman is not by your side. A man got no worries.A man got no strife. A man got a million distractions to keep him up at night. There's a hole in his pocket. There's no holes in his shoes. But there's a hole in his life. You wonder what's a man to do. If you can't find love, if you can't find love, if you can't find love,How you gonna find yourself? He talks to you of freedom. He talks to you of choice. There's something he can't jeopardize. You tell him there's no compromise. There's ghosts that must be exorcised. One day he'll have to recognize. If you can't find love, if you can't find love, if you can't find love,How you gonna find yourself if you can't find love? If you can't find love, if you can't find love, how you gonna find yourself? Love is the only thing can get you out of trouble. You're living life, but you're living in a rubble. Love is the only thing can get you out of trouble. Free your mind, dig yourself out of the rubble. Love is the only thing can get you out of trouble. You're living life, but you're living in a rubble. Love is the only thing can get you out of trouble. trouble. Free your mind, dig yourself out of the rubble. If you can't find love, Rich, you better find a love. Can't find love. Yeah, find yourself. Yeah, find you can't find love. Yeah, yeah, yeah. Oh, yeah, yeah. How you going to find yourself? Yeah, better search for yourself. If you can't find love. You're looking money in the mirror. 大家很熟悉的英国歌手 Sting 联手的 Shaggy 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发行了一张雷鬼风格的专辑，就是刚才我们所听到的 If You Can't Find Love 这样的风格的歌曲。这张专辑的名字呢叫做 44-876，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 If You Can't Find Love， 如果真的短暂的找不到爱，千万记得不要灰心，不要丧气。不是有那首歌《致姗姗来迟的你》吗？始终相信爱你的人在路上，在朝你狂奔前来，不要着急，总会等到的。好了，当然如果你说真的很着急，想要去浪漫的地方好好的看一看，也许可以邂逅不一样的爱情的话，那么提到浪漫，可能很多人会想到的一个地方就是荷兰。感受荷兰的浪漫，或许是因为那里有很多漂亮的鲜花，但是最不可错过的地方就是库肯霍夫。库肯霍夫花园呢，享有着世界上最美丽的春天花园这样的美誉。这里当然不仅春天是花的海洋，一年的任何时候，在这里都会绽放出各种各样珍稀的花卉。想象一下，450多万朵郁金香竞相开放，就像瀑布般的田园景观，每年都可以吸引着成千上万的观光客聚集于此。当然，如果你在看花的过程当中不经意间的一斜眼儿，或者是一转身一扭头，哎，发现那个人跟你好像挺搭的，上去聊聊天，也许你们的爱就此诞生。 When I go running, running, trying to get away from loving, yeah. You know how to love me hard. I won't lie, I'm falling hard. Yep, I'm falling for you, but 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that. Tell me now, hold me now, make me come alive. You got the sweetest touch, I'm so happy you came in my life. Cause you know how to give me that, you know how to pull me back. When I go running, running, trying to get away from loving, yeah. You know how to love me hard, I won't lie, I'm falling hard. Yep, I'm falling for you, but 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that. Shouldn't have given it to me good like that. Shouldn't have hit it like that. Had me yelling like that. Didn't know you would have had me coming back. You the one that I'm feeling. You the one that I'm loving. Ain't no other nigga like you. No, it's just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No, baby, just one. One, one, one. I bet you wanna know. You the one that I'm feeling.

由于冷空气和降雨的共同影响，白天气温在17度左右，体感较凉，请大家调整衣物以免着凉，同时要注意交通安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南部小到中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健忘失眠浮躁难安，同仁堂牌安神补脑液，萃取名贵中药强脑安神，祝您拥有婴儿般睡眠，静心生活每一天。 川一气象指数播报，今天的川一气象指数是5，是宜川单一。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展览资讯。在中国美术馆之夜举办之际，94岁高龄的黄永玉先生首次把自己篆刻收藏的紫砂壶集中展示，并且亲自为观众讲解。谈到举办这次展览的初衷，黄老表示，只是觉得自己还可以做一些量力而为的有趣的事。这次主办的黄永玉的紫砂茶壶作品展，展出黄永玉今年创作于江苏宜兴的181件新作。作品以紫砂壶体为载体，借助紫砂篆刻工艺半绘半刻而成，是黄永玉在创作媒材上的又一次新尝试。与此同时，中国美术馆6楼藏宝阁也布置一新，以新展迎接中国美术馆之夜。藏宝阁原本是内部的一个资料室，经过改造重新设计，成为长期展示馆藏小型经典作品的陈列厅。本期陈列展选展了20世纪以来中国美术大家的国画精品11件、油画11件、雕塑4件，依然从审美角度萃集小幅经典，由小切入，让观众了解大师们如何把平凡的生活化为艺术的形式，在图像中领悟艺术的真谛。一场特殊的意大利历史键盘乐器展拉开了2018年中华世纪坛欧洲文化巡礼意大利钢琴之旅音乐历史与创新系列活动的序幕。活动将通过乐器展、音乐会、讲座、大师班等活动，在中国推广意大利的优秀钢琴文化与音乐。以上资讯由左小妹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 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11:33，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是5月21号，而且下着小雨，还有什么比听一些伤感的情歌更合适的呢？ 当作从没有在一起，好不好？有解释都已经来不及，算了吧，我付出过什么没关系，我忽自己就因为遇见你，没办法，好可怕，那个我不像话，一直奋不顾身，是我太傻，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奇怪，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抱一抱再好好觉悟，不能强求，好不好？有亏欠我们都别追求，算了吧，我 说再多都不出口，我终于的酒，我不想再献丑，没办法不好吗，大家都留下一句勉强相处，不想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想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将一切都体谅，将一切都原谅，我尝试找答案，而答案很简单，简单的很遗憾，因为成长我们并不太要习惯，因为成长我们忽而间错散就散。 希望你们因为成长只会让你们的爱情变得更加的甜蜜，更加的与众不同，而不会忽而间的说散就散。这首说散就散的原唱呢，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 JC 的版本，后来 Tia 袁娅维的翻唱版的版本呢，也成为了电影《前任三》的片尾曲，也是很多人喜欢。但是个人觉得这两位女歌手演唱的两个版本其实不太一样，无论喜欢哪个版本，只要能够带给你感觉就好。今天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会去一些浪漫的地方，下一站我们要去的是奥地利的维也纳。提到维也纳，大家可能首先会想到的是音乐之都，但其实呢，维也纳也是建筑之都，因为这里有很多精美绝伦、风格各异的建筑。遍布维也纳的宫殿、城堡、美丽的喷泉以及教堂，不少都可以成为你想要去感受蜜月，或者是结婚，或者去邂逅的非常浪漫的地方。而说到维也纳，不得不提的就是美泉宫，而美泉宫呢，不能不提的又是茜茜公主，这位深受奥地利人爱戴的皇后。茜茜公主和弗朗茨·约瑟夫一世所经历的爱情故事呢，到今天为止依然是被世人所称道的。美泉宫就是他们最喜欢的住所了。如今美泉宫呢，不仅是可以向游客开放，还可以预定为婚礼场所。在当年茜茜公主和约瑟夫皇帝居住的地方，想象一下，在茜茜公主当年的体操房或者是白金房，你可以来这里感受一下皇室婚礼，当然举办人是你和你的爱人，那种状态应该是完全不同的吧。而且呢，来到了美泉宫，你会听到各种各样的讲解，其中有一版是中文讲解，你可以知道茜茜公主曾经是怎样独立的女孩。

在世界我最软弱，谁要他相拥，就让我那冷冷身躯躲进臂弯之中。无论现实或是做梦，都给他无言操纵，从来没发觉他的呼吸吹，从来变得多蠢。不信了我欲责千千，随便也感动，并你知道我也可以完全麻木。故事结尾无非别离，总是别离。失去他先知我也可不需要，那臂弯不孤也不生气。我最初天天只等他将体温驱去。还承认我太怕冷，要靠爱里输出暖意。谁料到今天只得一个，仍然可以生活。若是感到四处太冷漠，穿上我的冬衣。我最初抓紧他的双手，从来把爱自由，能让我永远地拥有，已觉真的富有。哪料这日抹掉眼泪，也要靠我的手。即使他已爱我多久，仍会高飞远走。 多得他给我勇气。 No, 真的 you kind of girl, but you can let me down. 很经典的一首浪漫情歌，来自于王菲。那个时候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她还叫做王静雯。这首《多得他》呢，也是很多人很喜欢的，甚至呢，有很多的歌手都有过自己不同的翻唱版本。521这一天呢，我们去了很多浪漫的地方，去感受了很多浪漫的情境。其实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去，比如说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去西班牙的塞维利亚，去感受一下火红的卡门故乡。在这里除了可以看到 Flamingo 舞，除了可以听到卡门，当然也可以到当地品尝一下正宗的火腿和雪莉酒，以及各种 tapas 小吃。同样还有捷克布拉格，哇，非常浪漫的地方。 到布拉格一定要去的是查理大桥，感受一下神秘的大桥之恋。当然有些朋友说，我想去海边，我想去沙滩旁感受不一样的景致，这样的话可以建议大家去一下巴哈马群岛，感受世界唯一的粉色沙滩。总之吧，有太多太多的地方可以去，但无论去到哪里，有人陪伴也好，没人陪伴也罢，那份浪漫是应该自己能够感受得到的。521，今天呢也是星期一，伴随着这样的阴天或者是下着小雨这样的节奏，可能大家会觉得困困的。希望听歌的过程当中，此刻的你是快乐的，今天工作起来一切都是非常非常顺心的。感谢收听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策划，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做到看不见的朋友，没有就只一直要紧紧想说没